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八集。 朱韵默不作声地取了一支烟出来，任迪笑得意味深长。烟草的味道进入肺腑，夜都漫长了。 我跟李寻不是那种关系。 哦。 任迪抽了一口烟。 我不喜欢他。不过我们寝室倒是有个人喜欢他。 朱韵像第一次抽烟一样被呛得咳嗽起来。寝室一共就三人，连排除法都不需要了。人低胳膊垫在膝盖上，哼笑一声。 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那么坚持留在基地啊？他那个脑子跟李寻的项目很吃力的。 朱韵看向人低。 怎么？ 朱韵摇摇头。 你是为了让我押金才给我烟的。 人低咯咯笑，笑完还是那句话。 你真他妈逗。 朱韵坐回去，在烟雾中细细思索之前的蛛丝马迹。原来之前方书苗跟他提及任迪和李寻时，含糊其辞的语气下藏的是嫉妒。他喜欢李寻？什么时候的事？ 没戏。 任迪冲远处吐了长长的一道烟雾，没有任何感情的评价。 他坚持不了多久，李寻这人一般女人跟不住他。 那晚朱韵踩着门禁时间回到宿舍。屋里方书苗正坐在凳子上发呆。朱韵过去手在他眼前晃了晃。 回魂啦。 方书苗醒过来，看见是朱韵，顿时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拽着朱韵的胳膊。 朱韵，救命。 朱韵一惊。 怎么了？ 方书苗将书桌上放着的两张纸拿来给朱韵看。 这个你有啥招吗？ 朱韵拿过纸细看了一下，上面列举的是网站的功能需求。 这是什么？ 方书苗摊在桌面上。 时间基地的项目。 朱韵仔细看着上面一项项的要求。 你们想要练习开发网站？ 方书苗回头。 不是练习，你往后翻。 朱韵直接翻到第二页，看到最后落款的是一家公司的名字。他再次抬眼看向方书苗，后者神态茫茫然。 朱韵，他打算去接外面公司的网站外包。 朱韵一语不发，重新看第一页内容。 你们怎么分配这些功能？ 如果能拿下来，到时候一人一个，我也不清楚。 朱韵点点头，又问： 那怎么才能算拿下来啊？ 拿个屁呀。 嗯？ 方书苗直起身子，眉头紧皱。 你看看那纸上写的，里面的功能要求根本不是我们现在能做出来的。而且外面那些竞争对手都是专业做 IT 外包的，经验多丰富啊。 说到这，方书苗不禁长叹。 唉，项目要完成才能加学分，明知道完成不了还做，我们得白搭多少时间啊。 朱韵将材料还给他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退出？ 啊？ 方书苗好像被问住了。 退出？ 他好像还没有考虑到退出的问题，怔怔地看着手里两张薄薄的纸，又开始新一轮发呆。这次朱韵没有再打扰他，他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动动鼠标。临走时没有关掉的电脑重新亮起来，屏幕中心那颗鲜红的心脏还在扑通扑通地跳动着。窗外夜色黑沉。坐了一会儿，朱韵小声说： 方书苗，你想写哪个功能，我来帮你吧。 方书苗激动地跑过来给朱韵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最后两人在杂七杂八的一堆功能里挑了个相关产品推荐。蓝罐食品公司主营零食和营养品生产，已经十几年了。但在现在互联网发展的大环境下，传统产业有点经营不下去了，想要转型。朱韵拿到题目后，开始尝试构思草图，搜索相关素材。他没日没夜地搞了一个星期，功能实现的差不多了，打包起来让方书苗带去基地。说实话，他也是第一次做，到底成不成，朱韵自己也不清楚。周六清晨，朱韵醒得很早，爬下床，手掌撑着下巴在凳子上坐着发愣。桌面上全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网页开发书籍，他来来回回翻的都要烂掉了。方书苗今天的行程是早上去开会，下午参加实践基地的活动，一直到傍晚才回来。朱韵全天吃饭都没胃口，等方书苗一回来，朱韵马上问他 怎么样。 什么？ 方书苗还没反应过来。 什么怎么样啊？ 基地。 哦， 方书苗耸耸肩， 他说不能用。 朱韵心里一凉，连为什么都忘问了。 不过他说做出一个功能就算贡献项目，我的学分 OK 了，也不用退出项目。朱韵，你真是天才。 天才个鬼，朱韵终于问出口， 为什么不能用？ 方书苗眨眨眼， 他没说。 朱韵险些吼出来，你倒是问问他呀。可能是朱韵意念太过强大，方书苗搬着凳子过来解释。 喏，是这样的，虽然基地现在差不多稳定在十几个人左右，但是真正的核心团队就那么几个人，李寻和高建宏是中心，他们天天在一起，第一时间推进度，把握整体框架。可能是你写的程序跟他们思路不一样吧。 他们什么思路？功能已经实现了，还要有什么思路？朱韵胸闷气短，他有些庆幸自己晚饭没吃太多，不然肯定胃疼。 哎，别想了，他们脑子跟正常人不一样。哎，来，给你这个。 方书苗从后面拿来一个大袋子，里面是个小熊双肩包。 哎，我前天去商场买的，这次太谢谢你了。 朱韵摆手， 不用了，我也是学习。 不行，你必须收着，不然我过意不去。明天晚上我再请你吃饭。 真不用了，你太客气了。 哎呀，拿着拿着拿着，好不容易告一段落，必须庆祝一下。这星期我这心呐，七上八下的。 当晚，朱韵做了梦，梦里一堆小熊在她身上踩来踩去，第二天依旧踩来踩去。连续被踩了三天以后，朱韵顶着熊猫眼，带着程序去找林老头。他实在无法告诉自己，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朱韵没有告诉林老头，这是给实践基地做的项目。他只说最近在自学，做了一个功能，想看看哪里还有不足的地方。林老头沉默不语地看完整个程序，看向朱韵。这是让他有些熟悉的表情。当初他在办公室里，林老头就是这样看着李寻，跟他讨论问题的。这表情让他不自觉地严肃起来。 朱韵，我发现你写的代码都很短，应该精简了很多遍，对吧？ 朱韵点头。 这是对的，俗话说代码就像女人的裙子，越短越好。但简洁不繁复只是一个方面，你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你需要更多的思考，如何将你的思维抽象化、模块化。我在第一次上课时就说了，不要沉迷奇技淫巧，要着眼大局。 林老头关了编译器，顿了几秒，忽然问， 你很喜欢编程？ 这问题让朱韵也顿了几秒。 很喜欢吗？好像不是。不喜欢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